T-O-D-A-Y, today. Today. 好，那么当我们出去转的时候，当然是希望天空是晴朗的啦。那么说天空是晴朗的，晴朗的，或者是天气很好的，我们可以用 fine, F-I-N-E, fine, fine.天气晴朗或者是天空晴朗，天空怎么说啊？ Sky, S-K-Y, sky, sky。 有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好，这个天呢很高，还飘着几朵白云，云彩， cloud, C-L-O-U-D, cloud, cloud, 云彩的意思。有的时候呢能见度非常好，那么空中飞过的飞机我们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飞机怎么说？ Aeroplane, Aeroplane, A-E-R-O-P-L-A-N-E, Aeroplane。 请大家注意啊，这个 Aeroplane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就说成 Plane, P-L-A-N-E, Plane, 飞机的意思。接下来呢，我们再到河边去转一转，河、江、江河、湖海。那么我们所说的江和河都可以用 river 来表示 ，R-I-V-E-R, river, river。有河边上呢，肯定就要有岸了，河岸 bank, B-A-N-K, bank, bank。这个 bank。既可以当河岸来讲，也可以当银行来讲。哎，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说江边、河边，还可以用 riverside 这个词来表示 river, R-I-V-E-R, 后面呢加上 side, S-I-D-E, side, 它这两个字是连着写的， riverside 就是河边、江边的意思， riverside, riverside。河水在静静的流动，流动 flow, F-L-O-W, flow, flow。 好了，一起呢再来学一些介词的说法，比如说在两者之间， between, between, B-E-T-W-E-E-N, between是在两者之间的意思，这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说法啊， between。 好，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介词，横跨、跨越，我们可以叫 across, across, A-C-R-O-S-S, across, across。 那么在什么什么上面，我们还可以用 over, over, O-V-E-R, over。那么大家说了，这个 over 也是在什么什么上面，咱们以前学的 on 不是也是在什么什么上面吗？它们有什么区别呢？请朋友们注意，如果我们说啊什么什么 on the table 哈，比如说 the pen is on the table, 笔在桌子的上面，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笔是放在桌子上的。假如说有一盏灯是吊在这个桌子上，我们就可以说 the lamp is over the table, 那么over 呢是它在它的上方，其实呢并没有这个真正的接触，也就是这个灯啊，我们所说的这个灯和桌子的表面并没有接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说在什么什么的上方，我们要用 over。 好了，单词就学到这儿，一起走进课文的学习。 Text Ken Cohen. A fine dayIt is a fine day today. There ar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but the sun is shining. Mr. Green is with his family. They are walking over the bridge. There are some boats on the river. Mr. Green and his wife are looking at them. There is a boy in the water. He is swimming across the river. There is an aeroplane in the sky.It is flying over the river. A man and a woman are walking along the bank of the river. The Green's house is by the riverside. The river flows between two hills. The scenery here is beautiful.

比如我们可以说 Why don't you drive along this avenue? 你为什么不沿着、这条这个大街开下去呢 Drive along this avenue。最后再来看一看 between 的用法 between 强调的是在两者之间比如刚才我们课文里提到的是、The river flows between two hills 河呢是从两山之间流过去所以这四个介词呢、在我们的课文里都出现了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区别它们的用法 It's time for us to finish today's lesson again Oh well, I hope you enjoyed today's lesson And we'll 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Qing Qing Bing Xue, Zhu Meng Dong Ao, Dong Ao Ying Yu, Beijing Wai Yu Guangbo, Zhou Ming Zhu Chi.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明。美国的大众冰雪运动是相当普及的，并且它的冬季运动产业也相当的发达。冬季旅游业的规模约有数十亿美元，在冬季旅游活动当中，包括滑雪、雪车、酒店、度假村、酒吧、餐馆、杂货店和加油站的总花费为27亿美元，滑雪者每人每天的支出为141美元。但美式滑雪和欧式滑雪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就是交通。美国人呢，通常是被鼓励乘飞机去滑雪，而不是长途自驾车。这不仅可以减少等待的时间，同时还保护了环境。此外，美国参加冬季项目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930万人，其中参加高山滑雪运动的人数最多达到820万人，其次是单板滑雪，参与者是740万人，自由式滑雪参与者是540万人，雪地行走者是400万人，越野滑雪参与者是330万人。在1930万参与者当中 ,62% 是男性 ,38% 是女性。 There is one big difference between American ski resorts and most alpine resorts in Europe, the traffic. For most Americans, a skiing holiday means a trip by plane, as most American cities are far from the Rockies.Americans do not take long holidays, so they cannot spend several days driving to the Rockies. The situation is different for people in Los Angeles and other West Coast cities. They can drive to ski resorts in just a few hours. Nevertheless, American ski resorts encourage visitors to come by plane and use buses when they arrive. Lots of ski resorts offer free bus services from the nearest airports. Some, like Aspen, provide free buses between the hotels and the pistes. As a result, people do not sit for hours in their cars, moving very slowly towards the slopes, and the air is not polluted. The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 in America's mountains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